个球。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全上的 始就没说，不曾叫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5月4日周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第一个坐上沙发的拥清风赏月，他说听到这首歌就知道默默来了。 对，因为我发现4月份我没有怎么好好工作，4月份就只有4月20这一天我来了直播，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外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呢有 一 点想念大家。 对，一晃都到了5月份了。 哎，一晃这个春天都要过去了。 对啊，明天就立夏了。 嗯， 所以在这个晚上呢，我们也是一起送别2018的春天，还有就是某些人啊，尤其像我等啊中老年人，可能对于青年节呢就真的只是纪念版了。 你真的算中老年吗？ 嗯，说中年是比较正宗的啊。 okay. 但是就像我前两天在朋友圈说，我是奔五的年纪，然后我很多大同学说啊，真的是。哎，我说对啊，我说我们都快年过半百了。 也是， 然后细思极恐啊。今天呢在这个青年节哈，非常感谢一直以来听男左女右陪伴了我们很多很多年，从少年到青年的，甚至从青年到中年的各位听友。 嗯， 今天呢陈默光临啊，我们的直播帖呢也送上了一枚好青年陈默。另外呢，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554红了。 哎，是的，我今天除了发了这个微博的照片以外，我还在某一个地方发了一段小视频，知道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是，默默发完之后我就说，我说这个视频上不都好逗的吗？你发的不够逗。哎， 我们都是以真诚取胜的。 对，好吧，男左女右呢，默默光临的夜晚啊，总是会有很多情感的部分呐、啊，或者说一些情绪的落脚的文字啊，都欢迎登录到新浪韩立微博中。 的风吹拂着你额头，青春像一个沙漏，我们淡淡的哀愁，时间的诅咒，它是幕后推手，天真向往以后，却各自泪流。也曾经想过握着你手就走到永久，却一直错过你家的门口，无法停留。在很久很久以后，陪自己孤地重游，那些温柔还一直收藏在胸口。在很久很久以后，回忆像歌般尽头，停下来陪着你走。 自己谷底中有那些温柔，还有一只手放在我胸口，过很久很久以后，我还在原地等候，等着你陪着我走。陪着你一直到最后， 很久以后啊，我们又聚在这里啊，就像默默说他一大段时间里哈、都没有来直播间啊。在这个五一期间呢，我不知道你过得如何哈。总之大家其实这一周呢只工作了4天， 而我只工作了2天。 哦， 周四周五。 那你 其实一般朋友是工作了3天吧，因为上周是 周二上班的吗？ 上周周六是工作的、所以呢我们是周三开始上班，然后呢但是周三因为我在录节目，所以那一天没有工作啊、就变成了只有周四和周五2天。 总之我是觉得这个星期五的到来对大家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哎，真的。 花红柳绿的春天哈，虽然说没有绝对的热到大家都穿像陈默这样的 T 恤哈，但是呢夏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浓郁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借此来送别这个春天，然后也送别自己的一些关于青春的内容。本来我想说今天晚上我们聊一个你觉得一个人老了的特征是什么？但 后来发现这个话题 心理上会有点低落哈。 而且我们不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你说，如果你知道了100种不同的人老了以后的那种变化或者感觉，你一定会自己对号入座的。100件事，你总可能有一些中招的吧。 但是人有时候吧，你避不开这个大家的转发呀，或者说是一段时间某些理念对你的渗透啊。就像我昨天在节目中也说了，可能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都听到和看到感受到了关于熬夜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说这个不健康的生活的习惯要改变，然后里面罗列了很多就是熬夜的坏处啊、等等。 其实 你看了吗？ 也说了我根本没看，因为说了很久早就知道熬夜不好，但是有多少人是真的知道不好就能改的呢？ 哎呀，就是好多昨天有听友说没敢打开。 对，我觉得其实就对了，如果你真的做不到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不需要再去知道它的坏处了，因为你并不是因为不知道它的坏处而不能做改变。 可是如果老是这样的自我的执着，它会对你自身有一些伤害的， 也不是执着 的伤害啊。 亲，这个不叫执着，这个就叫你做不到。 就是我靠本事熬夜是吗？不管怎么样，作为一档晚间节目，而且陪伴大家快11年的我，在看了这个熬夜片之后呢，心真的是有点颤啊。然后也对自己讲，可能我要对晚间节目要画一个时间表了。也许真的会有倒计时的这种感觉，因为也许你原来不觉得自己在身体机能各方面有些什么变化，但是一旦过了40岁，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就于我自身而言啊，所以为了很多很多吧，让我们珍惜此刻的时光啊。1554红，请听男左女右真的爱这档节目的朋友来努力的求红，然后同时呢也一起聊聊2018年的春天与你而言有哪些真的想写一张小纸条，送进回忆的邮箱，给自己一个纪念。同时这个夏天来了，你有什么对于这个夏天的期待吗？会像我一样是世界杯吗？ 对，连犯错都遗憾，人海中心如足以人却没法抱紧，一只对名字错不幸，淘尽几多光阴，不真便不真，谁要花一生寻遍冤近，那个散落的吻，而如若于这地球等，是对的终于会碰到，是错的不管再美好，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 方知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似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会等到。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似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会等到。空出的左手，你荒废无名指，永远有只戒指可佩戴。是错的再动人，前进错的难免透露，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是你的终于会碰到，别太早苦恼，只差一点好，是神主角始终会等到。苦涩只不过鼓舞。 这首歌呢，来自张敬轩，《找对的人》。 对，每每你到来的时候，在粤语方面呢，总是会有他来领唱哈。好了，听完这首歌呢，我们的红人1554红青年节的红人也挑选出来了。 嗯， 这是一位在沈阳每天晚上坚持收听节目的听友。 哎，我觉得还挺巧的，你看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所以我们的红人牌号是1554。 对啊，这个号非常的吉利哈。 嗯， 克鲁董啊，克鲁董，平常我很少看到你但是你说每晚听，我就相信你听啊！东北人都是很实在的哈。克鲁董，今天晚上呢，拜托你担当红人，24点的时候呢才能下班。我们会在这个第30段去你家里做客，然后也会送一首歌给你。 嗯， 这周呢还有听友建议说，根据红人的情况再送他一段话。 哇，啊， 这个内容越来越多了， 福利越来越好了。 对，也是应该这样哈，否则的话，你说大家在这档节目里待了那么久了哈，可以说是套路全明白啊， 嗯， 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然后呢，新鲜感真的是不断的下降。 嗯， 在这个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里，还有人愿意守着一些永恒不变的，甚至说熟悉的东西，这是很长情的哈，很难能可贵的，嗯，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你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今天呢，我们送别2018年的春天。其实不管是哪一年的春天，我们都有一种感觉，特别的短。 真的，好像就是这个春天就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开始了，然后不知怎么就突然结束了， 对 那种感觉。 而且2018年的春天好像还伴随着很多场雪。 哎，好像真的是。对， 有很多 因为3月、4月都有下雪，而且还有下冰雹， 是都是这个冬天 delay 的一些雪哈，在这个春天来下。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其实春天它所给人的感觉，一年之计在于春，而于我们而言，好像就是过了春节之后，有一个像预备期一样，就是这一年的一个预备期一样哈，嗯，然后马上呢就要去出发。对于中考、高考的朋友来说，这个夏天，比如说马上过完5月之后6月哈， 是 要迎来考试季了。 哎， 接下来就是毕业季等等等等。所以我想，可能在第一季度哈，在这个春天里，我们所经历的，也许都是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沉寂啊，马上要接下来就是爆发了。 是啊，所以大家都珍惜这个春天给我们最后的日子和最后的感觉吧。因为虽然明天叫做立夏，对吗？ 嗯， 可能希望天气还能再清爽几天，这样我们大家也可以享受一下这种明媚的春光喽。 对，现在在北京，比如最高温度27-28度，但是它的最低温度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哈， 嗯， 所以会觉得这个很舒服啊，每天可以出去拍拍照啊，感受一下这个。春末夏初的感觉哈。 嗯， 今天我们说来这个对于夏天的期待和对于春天的送别，有的听友说我就希望夏天不要变黑 啊。对，这个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说到这一点呢，就又要提到防晒的问题了。 啊， 防晒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哈， 非常。 对，而且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在房间里也要防晒。 嗯， 你真的是认同吗？ 这个是对的，因为你别忘了我曾经做过护肤品牌的专业的公共关系， 哦， 对于护肤的知识还是略知一二的。这个房间里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呢，白天紫外线当然可以透过玻璃进来，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其实是光。灯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来说都会是一种负担，有些 UV 光，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这些光呢对我们来说叫做光老化，而光老化是皮肤老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陈大夫，是不是如果用手机常常对着屏幕看各种东西的话，也会有光的这种对皮肤的伤害？ 是的，但是你忍不住 啊。对呀，啊，那如果说想降低到很最低的程度，是不是就可以把光调得暗一点呢？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不敢讲哈，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擦了防晒再去看手机。 那如果说现在有在电子购物方面有那种专门你知道就是看电脑的时候带的一个布 啊， 见没见过？就像那个对，就像你做饭的时候怕把油崩到脸上一样，哦，会有那样的保护措施。 坦白说没有研究过，哎，不太知道。但是呢，物理屏障确实是防光射线的这种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比如说你问皮肤科医生到底应该怎么防晒，他首先告诉你不是要擦防晒霜，是要戴帽子。 对， 这种物理防晒是直接阻断光源的一个方式，然后才是这种化学的防晒，像防晒霜等等。 对，而且我觉得防晒这件事情哈，就是如果你做得越早做得越好，以后你的这个皮肤就是被损伤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们怎么探讨起科学来了？ 这个男左女右嘛，关于女性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因为夏天真的防晒是一个很重要，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夏天过去以后，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哈就暗了好几个这个度数。 嗯， 虽然现在有滤镜哈，可以让一个人瞬间美白，瞬间变美， 是， 可是光对于还有这个太阳哈，对于人的皮肤的伤害，它有时候还是那种伤害到底层的，对吗？ 当然，因为它对皮肤的损伤不只是在表层，它首先是在底层，因为它有很强的穿透力。 嗯， 那么在这个底层的伤害，你可能一开始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它就不断的加剧，等你真正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对，今天晚上的话题呢真的很跑偏哈，但是这确实跟生活息息相关嘛。比如我原来，比如我在家里白天的时光里，我就有时候会涂点隔离，但是我不会涂防晒，在家里哈。 当然隔离其实就是一种很重要的防晒， 但是他们说隔离它只是说一个屏蔽啊，但是对于光的那种直射来说，它的防害的这个就是防御的这个能力还是有限的。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除了我们不见光以外哈，能够完全阻隔这个光对皮肤的伤害，但是我觉得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别让它有过激的这种伤害就好了。 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哈，我白天在家我就把窗帘给拉上了然后就是让自己的心理上哈觉得哎光好像小了一点了。 嗯， 可是人有时候经常会说要多晒晒太阳，对吧？ 对，当然，因为晒太阳 要补钙嘛。 晒太阳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因为太阳对皮肤的这个照射会促进我们身体的这个维生素 D 的吸收和利用，所以确实有人说这个晒太阳会补钙，这是真的。 你说这像不像爱情？就是双刃剑。 嗯， 就在给你好了的同时呢，一定有一些糟糕的啊，就像买一赠一一样，你必须要承受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辩证的去看每一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看得太单纯呢，你可能就会忽略掉这件事情另外一面给你带来的这些变化或者损害。 好的，五月的第四个晚上我们来听五月的你。 嗯， 整个现在第二时段来感受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和你一起送别春天，行明天的立夏。 好啊，一会儿 见喽。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3点的自习室里，我喜欢看你

则贯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明天早上北部地区可能有浮尘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天气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而且北风比较明显，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局部地区有扬沙，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上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上午北部有浮尘，局部地区有扬沙，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五四青年节之际，这一时段为大家盘点几部青春励志电影，一起来看一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青春故事。我的1919是一部历史电影，该片以1919年巴黎和会为背景，通过叙述中国外交使团拒签凡尔赛合约的历史事件，展示出了那个年代中国的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这样一条真理。电影《叫我第一名》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奋斗故事。影片的感人之处在于，身患妥瑞症的男主角在步入社会之后饱受打击，却从不放弃，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教师。电影《高考1977》以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知青赶赴考场的故事，再现了那个年代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对命运转折的期盼。而《中国合伙人》则讲述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三个年轻人从学生年代相遇相识，一起打拼事业，共同创办英语培训学校，最后实现梦想的励志故事。我们说青年是早晨的太阳，请珍惜大好时光，相信大家能够实现梦想。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50。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4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今天晚上的节目，然后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在沈阳来担当红人1554红的这位叫做克鲁董的听友。 欢迎你。 是，不光在沈阳的听友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在广州，在牡丹江，大家呢看到你在直播间穿 T 恤哈，都会说啊，那边已经那么暖和了吗？ 嗯， 这个白天确实我在外面也会穿 T 恤哈。 嗯， 但是我发现这个春天的这个温度高的热度，和夏天那种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确实，就是 一点都不 是，就 是 不一样的感觉。 对，体表的感受度是完全不同的。 对，那种就是表浅的热和热透了的热，真的不一样。 对，就是属于热和热 plus 是不同的哈。在这个晚上呢，我们要送别春天了，明天就立夏了。 嗯， 然后每到一个节气的到来，我们都会说吃什么？立夏要吃什么呢？ 吃什么？ 我查了一下资料，其实这个呢，在南方呢会有一些吃一些什么什么有各种什么笋丁啊什么东西做的米饭呢、啊 哦、真的 就类似这种啊，春天的耕种的时候收获的东西，没有什么像我们所说的什么面条包子饺子具体到什么东西哈。 但是我在南方工作很多年，好像都没有人告诉我说立夏要吃什么。 哎，对，还真是，我觉得立夏也算是个大日子啊。好吧，那就明天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啊， 让自己开心点。但是呢千万不要吃太多，因为到这个季节了，大家肯定对身材还是比较介意的。 对，就是整个冬天你在身体里储存的脂肪哈，都将在五月之后的日子里开始巡演了。 巡演 说现眼又不好，真的说巡演了，所以好多朋友可能一到这个季节呢就开始准备要健身了。 嗯，这个用词真的太善良了，巡演。 对啊，这个谁都知道这个有些东西是遮不住的，对吧？它必须要暴露出来 的、 这个、是真的。 大家今天晚上呢也可以在这个话题之下哈，留下你对2018年春天的送别，还有对全新到来的这个夏天的期待，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个声音是很容易 非常熟悉的，对不对？来自张碧晨的《当爱来敲门》。 对，张碧晨的声音是很有辨识度的哈。 对，其实很多新歌手的声音有一点趋同，但是张碧晨的声音真的特别特别容易让人记住。 我觉得他是感情情绪的饱满度上会在声音里有加分的地方哈。 对，但是你知道他在成名之前是一名疯狂的追星族吗？ 有可能啊。 哦，她真的是一个情感蛮澎湃的女生。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偶像，包括你的偶像她也有她的偶像，对吧？ 是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找一个榜样让自己呢朝那个方向走去。 是 22:41，我们要对一位今天在5月4号青年节过生日的朋友说声生日快乐。 哎，你看很多青年们都跟你一起庆祝生日呢。 对，他的头像是饺子，他的名字叫憨厚的土豆爱番茄。 哎呀，看着我也想吃饺子了。 他说青年节是我的生日，虽然一个人，但是在生日的结尾有男左女右的陪伴很完美了。 嗯，真的， 金牛男好像就是很会吃嘛哈。 对， 要求不高， 很能吃。 哎，为什么他的生日里写的并不是这一天呢？哦，他注册的时候可能就是随意写了一个2016年， 肯定不会是2016年生的。 对，看来这个金牛男还是蛮喜欢玩神秘感的哈。虽然今年一个人哈，但希望明年此时此刻会有人陪你度过这个青年节。有朋友说啊，这个夏天的到来，有一件事情呢就一定会提醒自己，就是露胳膊露腿的季节要加强体育锻炼。625美少女非常语重心长地说，明天就立夏了，敲黑板啊，露胳膊露腿的季节都要加强体育锻炼了。 对，每个人加强体育锻炼的方式呢不太一样。比如说小太阳 July， 他说今年夏天要新增加一项技能，叫做一定要学会游泳。用这种逼自己学一个技能的方法来去做运动，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对啊，年初我们不也立字为证，要跟自己讲这一年要完成一些什么心愿吗？学点什么吗？反正我觉得不管生活里你学什么哈，只要你保持这个学习的态度， 是， 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你的心里住着一个青年啊，住着一个少年，可能你的年龄上不管长到什么地步，哎，你都会比同龄人看着年轻一点。 所以还是要让自己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这种心理暗示，说自己老了，自己奔五了，等等等等。 对， 一定要让自己处在年轻状态。 对，你也发现了自己的皱纹呐、啊、法令纹啊，什么各方面 没有发现，眼神不好没有发现， 对，都是幻觉，都是幻觉。要保持好心态哈。夏天怎么能少了烤串、啤酒、烤串、啤酒，还有花生、毛豆。还有就是4年一次的世界杯啊， 我觉得你赶快运动一下吧。 摇摇晃晃经过一场雪，被风轻轻扬扬吹成歌，我落笔你的名字染成浅白色，只晕开了墨太温柔。雨下的那么大，我没说完的话你听到了吗？用青春写的情书，笔触都是当初看见你走过荒芜，在我耳边要我别哭，用时光写的情书，一字一句祝福，想听你轻轻的阅读，却没记住。当星光还未跌入灯火，而背影没被告别凝结成琥珀，就当我只是做了个长长的梦，醒来同桌说下课了。你还好吗？你喜欢我 自何洁演唱的《小情书》啊，这都是小青年爱干的事儿、啊， 就是很温婉的一首歌。 对，我们老说，哎，你这小青年哈，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人他年轻啊，他做的一些事情还略显不够成熟啊，就会带着一点点这个语气当中的小轻佻，你这个小青年。但是现在想想，当你不再青年的时候，当你已经步入中年啊，甚至开始走向老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被人家这么说一句，甚至有时候你会被司机师傅说，哎，小姑娘、哦、哇塞，那天哪， 还有人 好开心啊， 这么称呼你吗？ 有啊，就是天黑的时候看不见吗？哎，真有，比如你打出租车呀，他会说，哎，小姑娘，你怎么结账啊？真的有的、哎、 这个师傅可能需要去看一下眼科， 天黑嘛，他有时候会看你的打扮 哦， 他会觉得你比如穿牛仔啊这种服饰哈，没有走向这个中老年的样子。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人家说你，哎，小青年或者说小姑娘，你都会开心一下、 当然 这个说明啊，这个时间在流转啊，也许这一刻你所不珍惜的东西，顷刻之间就不再是跟你有关系的。 没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当下拥有的这些东西特别宝贵、因为很多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离开你。 对啊，即便是你以为哈自己维系得很好的东西，但是谁又能耐得住四季的流转、对吗？就像你再爱这个春天，但明天它活生生的夏天就来了。 对、而且你看这个2018年的前三分之一就真的已经过去了。 对，我总觉得四季就像是接力赛跑一样哈，这个接力棒明天呢就要传给小夏了哈、小夏呢就要即将奔跑出去， 是的、 度过这个夏天。 嗯哼， 我们的听友冉七他说杭州真的很热，已经穿短袖了、还是很热，就是很热。好吧，其实不管怎样哈，都希望各位在季节的转换当中保重身体是首要的，然后呢再注意健身啊、注意饮食。在这里我真的很想提醒一下小青年们哈，就算是你觉得很多东西好吃到爆，但是不健康的东西还是少吃为妙， 适可而止，有个度、有个量比较好。 爱上你我看得哭，用执着来报复，你怎能自私做主？我很恍惚，不清楚记住为何孤独，学不会不在乎，记忆是照片总不停地重来翻阅，就算哭成了眼，

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欧弟， 欧弟， 他是有多喜欢看娱乐节目啊？ 应该是。 好嘞，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而且你想跨越城市的收听一档晚间节目是什么感受呢？ 确确实实，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北京的朋友更习惯听北京的节目，但是不在北京的朋友也愿意收听一档在电波的这个角度，只在北京范围内这个传播的节目，那一定是特别特别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 有一些吸引你们的点，对吗？另外就是以前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呢，晚上也会听节目哈，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它好像是一种夜晚的符号，然后就是听完了其实觉得这一天就很踏实过完了。但是我记得我上大学，因为就四年嘛，我没有听一档节目那么长时间过，所以与我们这样的一档马上就11年的晚间节目而言，就如果在异国他乡或异地在听的话，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还有听友说，他们如果晚上熬夜可能听不到完整版的话，他会第二天早晨起来找一个时间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就当背景音乐来重听我们的节目。 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刚才韩丽在间隙的时候说他可能会做一段时间就考虑不要再做这种晚间节目了，因为对自己的消耗真的蛮大的。我在想， 你怎么这么在清明节的晚上就把我刚才的一个想法啊，公之于众了。 因为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挽留韩丽丽的这个这个队伍当中。 还没有到就是绝对的时刻，但是毕竟我也顶着快41岁的高龄了哈， 高龄 要考虑一下。 刚才还说不要给自己年龄暗示呢。 但是你的身体会发出一些讯号的。说实话，我跟你讲啊，就以前可能做晚间节目的这些年前半程，大概我会有白天时光做些其他的事情。后半程我基本上白天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因为白天一旦消耗很多能量之后，到了晚上就会很累，大脑反应就会很慢。 哦，真的会这样？ 当然，你想想，你如果白天去逛商场、会朋友、爬山、郊游， 哇，你白天的生活这么丰富啊！ 我就举个例子啊，我就是说白天如果我在做其他的工作，你晚上让你这个9点钟再坐在那里， 对你关键要说3个小时的话， 对你一定会困，会累的哈。所以呢，为了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晚间节目的质量，我的基本上的后半年，大概6年以后，我就基本上白天时光里不再接其他的工作，也不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哎，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把9点到10点的节目改成一个只放音乐不说话的节目。 为啥呢？非要我来做呢？ 因为大家需要体会你的心情。 不用了，而且说实话，其实有时候，人不仅仅是在晚上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你之前还要等待。你全天的时间里，就像你每天都去等火车、等飞机，你的那种等待的心情不是很一样哈。哎，总之呢，人生总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嘛哈，总是会有这样的一天。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呢，其实我们各自都心里会更加平静吧哈。 哎， 当然还没有到那一天。 你看你的 伤感啊， 听友们是怎么讲？一凡一夫他说呢，你要感谢我，因为我在星光下的草原听你们的节目。 对啊，大家好像都非常的对于这档节目的亲切感都来自于我一定要找一个美的地方一个状态好的时刻哈，和你们在一起。哎，这位叫做山葵丽的朋友说，丽 你要是做白天节目我们也听可是沉默跟我说，白天节目谁听啊？谁听啊？ 主要是我听不了了。 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 转眼又不见。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 许佳莹演唱的《哼情歌》。 嗯，好像晚间的夜里就特别适合听这种小曲小调。 对啊，就是白天大家都很心也比较忙乱吧， 嗯， 周围的声音也比较杂乱，所以你很难静下心来，就是在音乐中可以浮想联翩。就像我常常和叶谦说，我经常会在晚上下班以后才觉得真正的时间属于我了。 就是你知道熬夜它这个概念是你十二点钟下班，但是你回到家里各种整理之后肯定要一两点钟才能睡觉。 嗯， 就这是我包括看那个视频我也在想，很多人也许他并不想，比如很多妈妈说孩子都睡觉了对吧，他觉得那个时间是他自己的，他想看点书啊，想看点什么影片啊等等等，你就发现那个夜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所以咱们也尽快把听众朋友哄睡吧，然后时间就属于我们的了。 我但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讲哈，在男左女右即将到十一年相伴的这个点上，男左女右的这十一年真的是走得非常的稳，就大家所给予我们的不管是收听率还是市场占有率，虽然说在外地的听友啊，就包括在网上的点击是不计算到内的， 嗯， 可是依然会保证一个很好的数字， 嗯，不然不会对我们这么好啊， 对， 这么宽容。 很多时候你发现一档节目怎么突然间没了，这里面当然也有主持人自己啊觉得不想做了， 嗯， 但很少。说实话，很多时候一档节目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是， 就是你看着他一点点的长大，直到有一天他可能就要离开你。而男左女右是我当年哈，就是做完彩铃乐翻天之后，然后全面融进夜里， 嗯，融进夜里， 对对对，然后做的最久最长的一档节目了。如果说让我做一个取舍的话，心里也是有很多百感交集的地方哈， 嗯， 因为他不仅仅是我，还有陈默，还有叶谦，也许他们还做得正酣，对吧？如果再换一个女主播，也许这些默契各方面可能都很难以达成哈。 天哪，如果换一个人，我们肯定不来了。你看， 此时此刻哈，就像说，一家餐厅换了厨师，那我就不吃了。 对，我们用脚投票。 谢谢这种拥趸啊，谢谢这种长情。我觉得人生就是何处不相逢嘛。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老说不要这个因人设事哈，在有些事上因人设事又怎么样呢？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不是为了事情本身，可能是为了人。 对，其实这两天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开始花了一些心思哈，也真的是因为这张脸。 今天都不敢出镜。 有很多朋友说啊，就是你为什么熬夜但是皮肤状态还很好。在这点上呢，我真的要说有一句话也说嘛，就是因为熬夜了所以你会很补，就各种的补啊，就是投入啊，可是有一些新陈代谢的东西你是补不到里面去的。 嗯， 比如说会有一些代谢很慢的斑点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滤镜呢会帮你掩饰一下。但我前两天见了我一个三年没有见的朋友， 嗯， 然后那次见面就给我冲击很大。 哦，真的吗？ 真的，他就跟我说，他说丽，我怎么觉得你虽然没有老，然后你也没有皱纹法令纹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脸上有斑点了。 那他呢？ 他人家有了孩子各方面。就是我突然间就发现，因为他跟我特别要好，并不是说要让你难堪， 就讲真话。 对，就是两个人单聊的时候，他说你赶紧去做一些扫班的啊，就给我推荐。他并不是做这行当的。 哦。 然后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原来好久不见的人是能够发现你的变化的。 嗯。 然后自己就想一想啊，这个该怎么样的做变化，然后就去看大夫，然后大夫就会说你肯定是熬夜。 对，很多大夫都会往这个角度去归结原因。 嗯，所以为什么这个我经常以前安慰自己的这个点是我过的是欧洲时间啊，就是你不把它当成是夜好吗？ 你的生物钟也是应该已经比较稳定了吧？ 以前是觉得对的，但是后来发现过了40岁之后吧，你睡觉的能力相反就是下降了。 你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真没有，我以前能比如说2点钟睡，晚上2点钟睡，我能第二天睡到11点12点。 哦， 你懂吗？现在8点9点睡到9点都不错了，我告诉你。 那你真的是到岁数了。 就是你第一次睁眼的时间变短了。 哎，你看在我们谈论这个年老的时候，有朋友就在微博上晒出图说五四青年节是你们的，我等61了。 当然了啊，这个没有那么伤感啊，就是把现实的一些东西说一说而已啊。 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 阵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绝对是一首春天的歌哈， 嗯，来自谭维维呀， 对，在四月天里常常会播放的《如果有来生》， 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对，这个歌的名哈跟整个曲调不是那么搭，你没发现吗？就感觉《如果有来生》是一种挺悲惨的哈， 对， 因为今生好像有些事情未如愿。 但是他唱的就是如果有来生，我还要选择这种惬意的生活。 对，给人感觉非常的就是豁然开朗哈， 嗯， 人的心态真的会决定你的状态。我以前也在想哈，就是原来的晚间节目都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啊，所以当时呢就想制作一个不悲伤的夜晚的这样类型的晚间节目。 嗯， 幸好呢，其实也在叶谦啊，最初的这种气场的影响哈，慢慢的就真的没有一味的悲伤了，或者说在谈到爱情的时候就总会有一些伤感哈。渐渐的呢，这档节目开始让很多朋友的性格呀，还有你对很多事情的一个态度啊， 嗯， 可能也有一些微妙的影响变化。 没错，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要学会调节自己心情的方法，因为你会可以观察到自己心情的这种走势的，比如说我是在开心的状态，还是我是在不开心的状态。 对， 但是慢慢的更重要的是你应该观察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你的不开心， 嗯， 又是什么能让你真的变得开心起来，那你在生活中就要最大化那些能让你开心的要素，然后要避免掉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真的坦白的讲，这档节目做到今天，我一点都没有说不想做、不爱做、不好玩了这样的心情哈，没有，依然觉得每一次到直播间，就是打开话筒，还有就是面对你们的时候，依然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还很青年，但是 有很多时候可能人生必须要面对一些现实的东西哈。 嗯， 这位听友叫做音乐叫醒耳朵，他说长大以后我第一次去北京是前年的事儿了，我当时是临时起意买了进京的车票，很遗憾不熟路，时间也太紧，没能去到建外大街14号、 哦、 没有去看看韩立奋斗的地方，看看我听的广播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你真的是因为不熟路，因为我们电台离北京站超近的， 对，还真的 超级近的甚至你要是就是步行的话哈，你用导航都会很容易找到我们这里的。 嗯， 就是如果到了长安街就更明显的这幢大楼，巧克力色的大楼。 对，但是不希望你是专程而来，希望你只是路过，因为呢其实这个大楼并不开放参观。 对， 所以呢如果你在路过长安街的时候看到这栋巧克力色的大楼，就记得跟他打个招呼。 嗯， 然后呢就奔向你的新目的地吧。 是的，而且我想北京一定不是你只来一次的地方。 嗯， 你肯定还会很多次的哈来这里，因为确实在北京我也待了很多很多年了，它会有很多可能跟你在其他城市体会的不一样的东西哈。 嗯， 不管是从味觉还是从各方面的体会里都有太多的不同。 是啊， 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想，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断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回答，不会，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未来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6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 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明天早上北部地区可能有浮尘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天气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而且北风比较明显，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局部地区有扬沙，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上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上午北部有浮尘，局部地区有扬沙，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23:32，3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4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ZNY。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我们在夏天的尾巴啊，不，应该是春天的尾巴的夜里呢，和大家共同奉献这样的一期节目，因为明天就5月5号立夏了。 嗯，确实，所以到了立夏以后，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再立一些新志向。 嗯， 因为这一年毕竟过了1/3，但是也只过了1/3，所以后面呢还有时间让你去做一些自己心里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对，这应该就是青年和中年的区别。中年人总会觉得一天的时间，或者说一个月的时间都过得太快了啊！ 是， 就是往前看啊，觉得真的人生会有马上就50了，马上就60了。但是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啊，有好多事情可以有机会去做。我觉得这就是青年带给人的朝气哈。常常我会说，希望一个青年人是朝气蓬勃、走路有风的。对，这是很重要的。 走路有风。 对，一个人如果在走路的时候那个姿态，就是给人感觉很有气势的话， 虎虎生威哈。 对，你会发现他做事情应该是很果断干脆的。 哎，真的是，就是走路那种蹑手蹑脚的，看起来特别小气的人， 对， 在做决定的时候也通常不顺畅。 对，就是人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处哈，会与他内心会有很大的关联。 嗯， 我们的红人克鲁董啊，不知道你是否还在线，但是今天晚上可能因为聊到这个送别春天哈，又会聊到一些可能要送别夜晚等等等等话题，让大家呢有点伤感哈。没有没有没有，还没到那一天呢。如果说有那么一天的话，一定会提前告诉大家的哈。而且我在当年做彩铃乐翻天，要即将告别的时候，大概就用了将近2个月还是1个月的时间来告别。 对， 就告到最后，大家会说还没有结束吗？就已经给告烦了，你知道吗？就不会猝不及防。其实人生最害怕的是，你没有任何征兆，对吧？ 就让我们说好好说再见。 哎，真的，有的时候其实再见是一种仪式，再见也是让我们去学会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好去迎接更好的、更新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昨天晚上我曾经放过这首歌， 所以真的 一听到这个苏运玲的前奏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甜蜜版的后来了哈， 就不要想那些特别难过的事了，就让自己的后来也变得很漂亮， 对， 让自己也因为曾经有过去的所有的经历而更值得骄傲地走到明天吧。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一群上霜，我跌下冬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比他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你的路很回忆我带着笑或是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如何回忆我对着笑或沉默，这些年悲伤笑 的证据。 来自林忆莲，我不想忘记你。 嗯，如果在这个夜里我们都能做到不忘记那个不想忘记的人，生活也会蛮幸福的吧。 不想忘记的人那很容易就记得啊，根本不需要费任何吹灰之力啊。 哎，但有的时候人就很纠结啊。 纠结往往是你还有一些欲望吧。 嗯， 就是对自己或者是对这段感情还是有一些不甘心的地方 哈， 就是当你能够拥有足够的智慧或者是足够的慈悲的时候，大概就能明白了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为什么聚得那么浓，有时候又能散得那么快了。 嗯哼， 都是因果关系哈。佛系妹纸一枚 LEE 他说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听节目是从高三开始的，男左女右陪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时期，每次打开收音机温暖的声音都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也要回老家工作了，我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要学会接受别离，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 嗯， 开始有这个七月离别之前的预兆了。 对，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16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离别时刻，真的是就是百感交集。应该说其实到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我觉得真的可以叫做一生只有一次的感觉吧，仍然让你回味无穷。 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和现在有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现在都有微信了。 嗯， 对吗？ 对， 完全不需要再过多少年大家彼此寻找了。 确实是，不像当时 你离开那一刻就可以知道今天晚上你发生什么了， 朋友圈都会有哈。那个时候没有微博，没有微信，手机只能发短信， 嗯， 等等等等。 而且你知道如果够传奇够这个独特的话，有可能你们宿舍里会有很多人都同在一座城市。 嗯， 虽然我大学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么幸运哈，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班级的，他们宿舍里只有一个人不在北京， 哦， 剩下五个人全在北京啊，然后经常时不时大家聚会啊，聊聊这个原来自己，后来聊聊孩子啊，就人生还是真的，你不用觉得这一刻离别特别难过，就是山水有相逢哈。 是不是女生这种宿舍感情就会更紧密一些？但反而到了毕业以后，就是男生宿舍就不太再以宿舍为单位聚会了。 对，就是大家是一个整体。 哎，是的，可能，但是我们的女同学们好像还真的是宿舍为单位聚的还挺多的。 对，而且因为女生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多半大家在一起哈。我说，女人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一定要陪他上厕所啊，大家一定要一起上厕所的这个伙伴，就是特别这个准。小学也好，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大学也好，一定都有这样的一个人。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在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在不懂事儿的时候，有一种错觉，就是女生一个人是完成不了上厕所这件事儿的。 好像一个人去厕所的女生比较少啊。 对，我这个误解一直到很大了才解开。 就是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就是一个人去过，而且都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是陪我上厕所的那个女孩至今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哦， 就是每个阶段都是，但是我也 所有 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俩在一起时间最长啊，你们交流的东西也最多呀。但是我并不是大学的时候跟我宿舍里的人，而是另外一个宿舍的女生，然后我们俩关系属于就是一起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那你每次上厕所还要到隔壁去找？ 我是指上课吗？就是在学校在每堂课的时候，但在如果是在宿舍里的话会去敲敲门，要不要一起去。 哎，咱们学校的宿舍离洗手间很近的。 那是你离得近，你 住零几 你住 我最剧里头 哦，最里面二级啊，二一和二 很远的， 那确实很远。哎，但你们那边不是没有，不是也有厕所吗？ 没有、啊、 是没有的是吗？ 这是一头的 哦，明白了，你们是那样构造的楼，因为我们的那个楼 是一到八号楼都连在一起的， 是连着的， 对， 对， 所以结构不太一样，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了。 你当时在几号楼？ 一号楼。 哦， 然后 对对对， 你知道有很多时候 靠边的楼， 就是现在我有经常会在晚上的时候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宿舍在最顶头、 嗯、 就如果晚上上厕所的话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啊、你也知道那个时候 翻山越岭， 就是不有时候会害怕，有的时候就经常听一些什么故事。 为什么会害怕？女生楼又没有男生， 但是晚上你从一个宿舍一个一个一个一直走了十几个宿舍、 哦、那个感觉， 那种感觉真的像就像每个宿舍里的人都有可能窜出来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就每当想哦这个主卧到卫生间这么近啊、 哦、 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真的好，经常是就是你等一等宿舍里有没有人也想上厕所啊，这个半夜的时候一起，甚至说在睡觉之前绝对不敢喝太多水的， 就是没事呢也就没事了，有事的话其实你们也跑不了。 就大学生活真的我觉得和之前的很多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嗯， 就大家如果现在是高三的话或者说初中生的话，其实应该以这个哈作为自己就是努力学习的一个点、 嗯、哼， 因为真的不同的大学你所结识的人啊、你的以后哈将会和你在一起聊天的人都不一样。 嗯，确实，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时间你有缘认识的朋友，其实在你的人生漫漫长路当中、嗯、可能它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结识这样的朋友，而且真的大学的朋友有可能就真的是一生里最长久的朋友， 希望是这样。 对，因为已经是你成年状态了嘛，对吧，你已经有了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你可以判断这个人和你是否合适了哈，不会再去硬要尬聊在一起了，是选择自己的人生。 还真的是 此时此刻23:49了， 来一首能够让你在这个夜里感觉不太一样的歌吧。 难道一会儿就蹦跳起来吗？ 来吧。 当我疯了，害怕我解决不渡，我想我冷眼，还想我情调又下贱，要我阳光，还要我风情，不要忘记我苦笑无助，还惜我心如枯木，自我梦境，爱自我快就清醒，与我沉睡，爱与我错过，我自卑，爱我尊重， 愿我如烟，爱愿我满里有感觉，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渡，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不二臣，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爱进我眼睛透身，似我身房，还似我缺氧乖张，有我美丽，还有我贪恋着迷，愿我百岁无忧，还愿我徒有泪流， 来自陈丽演唱的 《易燃易爆炸》这首歌其实一般不太在晚上听，但是我觉得它的词写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是，虽然名字哈听上去给人感觉就不是那么像他曲风里那个调子哈，感觉好像有点什么特别的大事件的提醒哈。但还 OK， 而且也经过一些朋友的翻唱哈，一些歌手的翻唱呢，让这首歌更加的受欢迎了。 哎，包括华晨宇的版本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呢，我攻克了一下这首歌，发现这首歌也可以属于我少有的不跑调的歌之一。 这首歌你都敢唱？ 哎，我还真的能唱。 哎，我发现人一大了，胆子也大了， 是吧？ 就是 对自己的评价也放松了。 对，就觉得人生干嘛不尝试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可能很多就是新收听节目的朋友未必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唱歌走调的人，但是 超级难听。 超级难听，确实超级难听。 对对对。 但是呢，我是能听出走调的，所以呢，我自己走调我知道，跟很多绝大多数的朋友自己走调而浑然不自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可是我有几首歌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走调，然后后来发现的《易燃易爆炸》也可以成为其中之一。 是不是因为就是它的那个调里面哈有很多就是飘忽的东西？ 有可能它本来就不在调上。 对对对，所以你驾驭起来很得心应手哈。 哎，是的。 23:53了，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客卢董，还有来自祖国各地、北京各个角落、世界各地的听友们。 哎， 谢谢你们收听完了五四青年节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 哎，我们是不是还欠他一句话？我们好像要送他一段话，是不是？ 他好像都已经睡着了，都半天没看着他了。 哦，哎呀。 就这首歌带给你吧， 好吧， 因为青年节的晚上，我们用一首《向好的青春》送别这一晚吧。晚安， 晚安。 为青春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向后为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 就算给你的爱是真的。